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大家收听建筑二的节目啦，今晚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日本建筑。咁啊，卓然兄同埋阿 Stan 兄两位，咁啊，好似前嗰排咧收到一啲嘅听众咧，咁就俾咗啲嘅消息我哋啊，觉得应该都喺个节目入面讲一讲，就系话咧我哋呢几集都讲咗好多日本嘅文化啦，以及亦都讲咗一啲嘅日本嘅宗教神道教。咁亦都有一啲嘅听众就话，内容方面好丰富喎，咁啊亦都想会唔会我哋啊文教组又可以开一下啲节目啊，净系讲下唔同世界各地嘅宗教咧，咁但系呢一个相信都要花啲嘅啊时间筹划下先。 我就系谂咧，即系喺讲建筑嘅时候咧，即系有嗰个文化底蕴能够带翻出嚟咧，咁可能对听众嚟讲好有帮助系嘛，即系大家去睇个建筑嘅时候，咁啊即系当然睇建筑特色啦，咁但系有阵时睇建筑物咧，都系希望去到嗰一点嘅时候，睇到佢背后嘅历史啊文化种种唔同嘅嘢，咁所以用咁嘅角度去切入，自然就觉得有趣啦。 系啊，就算我哋见到嗰个建筑物几咁宏伟，但系佢冇翻一定嘅时代嘅背景，或者我哋冇翻一啲对当地嘅文化嘅认识咧，去睇嘅时候总系唔系能够好投入，或者可以换味、可以观赏、可以欣赏嘅地方就会变得少咗嘅。咁啊 ，Stan， 你又觉得啊，你咁多次去日本嘅经历入面啊，最中意边一啲嘅地方，或者今日我哋所讲嘅参拜道，你又会唔会系一个你中意嘅游历嘅过程呢？ 咁啊，一定系都几中意嘅，先至会攞嚟做独立一集嘅。因为咧，其实呢一集我哋讲神佛集合参拜道咧，一般典型嘅日本建筑历史书咧，好少会将呢一样嘢变咗一个 chapter 咁嚟讲嘅。咁啊，我特登将佢摆成一集，就好明显就系、为咗，因为自己都几中意今日想讲嘅嗰啲地方。咁亦都未必系叫好 hardcore 啊，咁不断喺度讲啲建筑啊，咁都会多啲，譬如环境啊，或者嗰个文化、宗教背景啊呢啲咁嘅事情啊，甚至乎可能旅游上面一啲特色嘅地方都可能轻松咁讲下啦。 我觉得又唔系话纯粹好似阿 Stan 讲到咁样话，纯粹系个人嘅喜好嚟嘅。因为今次我哋讲嘅呢个题目咧，神佛集合参拜道咧，咁啊，首先我哋又理解一下神佛集合系乜嘢嘅意思啦。咁跟住再去了解一下参拜道究竟系一样咩嘅回事啦。咁啊，我哋知道啦，有时大家睇一啲日本嘅电影或者睇一啲日本嘅新闻报道都好啦，有时都会见到一啲嘅现代人咧，我打扮成一啲古装人嘅模样，跟住。就去一啲我哋头先所讲嘅参拜道入面咧，去做一啲嘅参拜嘅行动。咁呢个嘅画面都几有趣嘅，点解要扮翻当时嘅人呢？究竟背后系因为啲咩嘅原因呢？咁呢啲当然啦，咁我哋一阵嘅节目入面再慢慢再同大家讲啦。咁而我哋今次嘅呢一集嘅建筑二咧，亦都拣嚟一套电影啊。呢套电影咧，亦都同我哋啱啱讲嘅参拜道同埋一啲人会扮成一啲古代人嘅模样去做。一啲寺院嘅参拜啦，呢、這个电影由阿 Stan 拣俾我哋嘅2015年嘅《我是和尚》嘅呢一套电影，监督咧就系真壁幸己，而美术咧系龙田哲二啊。咁呢套电影咧，我同阿卓然兄睇完都觉得相当唔错喎。 系啊，好睇啊！佢阿 Stan 仲话中意啲清淡嘅，系啊，呢啲咁嘅即系有呢个纯嘅人情嘅电影系好感动。 系啊，同埋我又觉得唔系好清淡嘅，即系佢当然冇啲好轰动、好轰烈嘅事发生，咁但系喺 主角入面嗰種內心嘅激盪咧，係絕對唔係話一個好平凡、好恬靜，真係冇事發生咁樣。咁究竟套電影係點樣咧？嗱，咁啊，上一個禮拜預告過啦，咁我相信有好多嘅聽眾們咧都有睇咗啦。咁我哋一陣啊聽下一個嘅簡介啦，之後再落去再講下《神佛集合》同埋呢一套《我是和尚》嘅電影。 我是和尚。白方俊在寺庙出生，祖父是历史悠久的寺庙荣福寺的住持，而阿俊就读于佛教圣地高野山大学。不过学成之后，他并没有选择剃度出家，反而束起头发在一间书店打工。尽管生于寺庙，长于寺庙，白方俊的内心却十分矛盾，茫茫的未来使他万般犹豫。这个时候，白方俊的祖父圆寂，阿俊感慨万千，终于毅然出家，接替祖父成为荣福寺的住持。身为新手，要经营一间寺庙，可谓困难重重。再加上身边好友发生意外，长辈离世，种种经历令白方俊逐渐领悟生同死的意义，一步一步成为受人敬重的住持。 嗱，呢套嘅《我是和尚》咧，就讲到呢一位平庸嘅一位毕业生，或者啱啱出嚟做嘢都唔会好耐嘅，都系一位年青人。佢系接掌咗一个嘅寺院，仲要系一个咁历史悠久嘅寺院做主持啊！但系佢嗰种嘅内心嘅感动咧，真系令我觉得啊，其实都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經營一間寺院係好難嘅。咁但係當中有一場咧，都令我係非常之感動嘅，就係當話佢個好朋友已經做咗植物人啦，跟住咧啱啱生咗個 B B 啦，咁啊，跟住就昏迷咗啦。咁但係咧，佢個身體依然係有啲啊奶水去出咗嚟啊，咁令到哇當場嗰刻咧，就令到我覺得啊，真係呢個生命係好頑強得嚟，亦都睇到嗰個角色對於他自己要成为母亲的那种坚毅是这么强烈。 这些就是日本电影，其实我都挺喜欢看日本电影的，一种很大的特色，就是很细腻的讲的东西，很即是很精细的，或者很细腻的，即是讲那些这样的日常琐事，或者捉到一些平常人都留意唔到嘅嘢咧，佢就可以將佢發展成為故事啦。 係啊，我哋先唔好理背後究竟係科學上面或者生物學上面究竟會唔會有呢一個嘅可能性啦，我唔知道。咁但係起碼我哋身為一個觀眾去睇完呢一個情節之後，嗰下係會泛起一陣嘅同情同埋一陣激動嘅情緒。如果係身為父母親嘅一啲觀眾，我相信更加會了解。 唔怪得你咁感動 啦。其實呢個我是和尚里面即是有一个清晰的主题的，即是他其中一个令大家感动或者引人思考其中一样，就是他有关生和死的那个主题。因为其实我们讲佛教或者讲宗教，其实一个问题就是生是什么，我们从何而来，死我们向哪个方向走。即係佢嗰個其中你講嘅主角嘅女性朋友啦，即係佢嘅青梅竹馬由細玩到大嘅朋友，咁佢變咗植物人，咁但係佢啱啱就生咗小朋友之後就變植物人嘅，咁佢啱啱小朋友出生就係生啦，咁佢變咗植物人就係死同生嘅邊界啦，即係話其實佢已經好係死咗，咁但係其實佢生命有存在，但同一時間咧，佢個奶水其實就係生命嘅代象徵啊嘛，即係佢人係植物咗，即係話係進入咗死嗰邊，咁但係佢又供應緊奶水，好似有一個所謂橫跨生死咁嘅狀態，咁所以就係咁樣嘅，即係我哋話嗰個咁多嘅重嘅象徵咧，就令到個主角由頭到尾嗰個對生命啊，或者對做和尚呢件事嘅思考咧，就變得好豐富嘅層次。咁所以其實啲導演係有清晰嘅鋪排。咁如阿 Stan 所講咧，即係日本電影做呢啲做得好仔細嘅，即係通常都能夠好清晰地講到其實個主題係。 边一度。 同埋咧，我覺得睇呢一套電影咧，會令到譬如我呢一種嘅香港嘅觀眾咧，會更加明白佛教喺日本人嘅生活入面扮演住一種點樣嘅角色。嗯、我哋譬如喺香港或者我哋睇一啲中國嘅大家熟悉嘅一啲佛教，好似同日本我哋所見到嘅佛教會有啲唔同啊。如果我哋話中國我哋或者認識嘅佛教都係一支好超然於物外嘅嚇，好出世嘅一種嘅感覺嘅，擺喺個深山入面，跟住就自己念经，即系可能会有一种咁样嘅谂法啦，俾大家。咁但系我哋睇呢一套《我是和尚》嘅电影就有啲相反嘅，我种感觉就系佢系喺日本人一般人嘅生活入面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或者未必系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咁重要啦。咁、但系系生活嘅一部分咯，佢哋可以系主持佢哋嘅葬礼之余，亦都可以系主持佢哋嘅婚礼啊，又或者平时有好多嘅一啲仪式，佢哋都会参与到一啲嘅。僧侣啊，或者喺佛寺入面进行，咁所以令到我感觉到，咦，日本嘅佛教又好似我哋需要花多少少时间去让大家理解一下。 是啊，即是如果你在电影里面见到即是很清晰有些特别或者有趣，导演都有意摆的，就是他们全部和尚读书的时候都去喝啤酒啦。可能中国和尚大家在新闻见到都有喝啤酒都不定，可能影到或者偷影到啊。但其实就正常来讲应该不容许的，大部分来讲都不容许，因为酒是当是混食的，即是当是食肉的意思。但是在日本的和尚里面呢，有些的派别呢其实是可以食肉啦，可以娶妻。都得嘅，即係有一啲咁樣嘅派別嘅和尚。咁當然佢亦都喺電影都講得好清楚嘅，即係究竟佢出唔出家，即係話佢讀咗咁佢出唔出家，做唔做正式入一個廟做一個主持咧？咁其實係一條幾明顯嘅分界線嚟嘅，即係過咗個分界線之後咧，佢可能要更加多嘅責任去負。咁但都繼續咁走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日本嗰個嘅佛教係有佢唔同嘅起源或者唔同門派咧，係有唔同嘅規則嘅。 咁究竟佛教係幾時開始話傳入日本，然後去一個咁嘅？状态是影响到日本人的生活的呢？ 好啊，我用简单的语言去讲，即是在上几集我都有提过白济这个地方，即是白济就是韩国南部即是西南地方的，即是在隋唐时候的三国时期的其中一个国家。白济和日本之间有一个很明确的关系的，你可以叫攻守同盟，在日本认为呢他是白济的宗主国，即是日本是白济是日本清晨的。白济自己呢就或者今日的韩国的史家就否定的。但是呢几边都有提过呢，就是在韩国的最南端的端位近住日本对岸的位置，有一个以前叫任那的地方。咁当时日本的很多记载都说任那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即是当时日本人是在韩国的地方都有个地方去的。咁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争议的，涉及中日韩三国都极大争议的一个讨论，因为大家就觉得有没有这个地方。但是讲咩呢，就是话喺公元376年即係四世纪嘅时候呢，我哋已经确认呢白济人係写到汉字，同埋白济人呢係已经有即係一定嘅文化水平。咁所以呢我哋话由376年到52年之间呢，其实就係日本传入汉字嘅呢个时间，大约就係日本嘅古坟时期。咁但係明確嘅日年份呢唔同太多争议，所以目需要喺度讨论。咁但係52年嘅西魏嘅时候呢，佛教呢就经白济呢就传咗入日本嘅。咁当时最早信嘅呢就係苏俄家。咁苏俄家如果你记得有印象嘅话呢，其实就係由飞鸟时期去到奈良时期嘅关键。因为飞鸟时期大抵呢就係苏俄家呢相当强大嘅时期。咁而诛灭苏俄家呢，然后大化革新呢，就係由飞鸟入奈良一个关键嘅一个 moment。Okay？当然亦都代表住后来我哋之前讲过嘅藤原氏嘅兴起，就係因为诛灭苏俄家有功。咁一入咗去之后呢，苏俄家第一座佛寺就喺奈良整叫香原寺。OK， 咁然后呢入咗去之后呢就好有趣嘅，因为呢佛教之前都有讲过，佛教一个好完整嘅规则规矩，有一个完整嘅世界观，非常强势嘅教。咁而同一个以萨满教为基础嘅原始宗教嘅即係未成神道嘅比呢係冇得比。咁所以呢最初嘅时候呢，佢哋好快呢就有两边神，一边係本土神啦，另一边呢就係如来佛祖啦，佛祖啦，种种唔同嘅佛啦。其实咁边个系主，点样捞埋啦，点样倾呢？咁佢哋当时嘅一个好有趣嘅做法嘅，就系叫做呢就系所谓嘅两样去混合而成。 哦，即神佛集合。 是啦，冇错啦。这个呢就是即系 step 啱啦，就是正确所讲嘅神佛集。咁但系神佛集合嘅时候呢系有啲规则嘅。咁我神佛集合呢当时嘅做法呢就系咩呢，佢有一个说法嘅。神佛集合背后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嘅专有名词，叫做本地随迹说。本地随迹。本地随迹嘅咩意思呢，就系即系话喺本地嘅大家见到嘅神，即系包括我哋讲啲天照大神啦，乜嘢神你讲到嘅日本嘅神呢，其实都系佛祖喺本地嘅随迹。即是说本地显现的结果， 本地水晶。咁所以话其实呢我哋可以用本地嘅神去对应某一个佛嘅。咁、所以日本有几多个神、我哋就砌返有几多个佛喺上面。对埋就得。非常之接近希腊同罗马神话嘅关系。系啦，就系、罗马神话去 obtain， 即系吸收希腊神话嘅时候，改名啦，转个名就系变咗我哋罗马嘅神啦，咁我哋就搞掂啦咁样。咁而呢个关系里边咧，好重要嘅就系神道教嘅神咧系父嘅，佛教系主嘅。点解咧？好有趣，因为苏俄家嘅时候咧举过一个例子，佢有啲书记咗咧，就话佢话咧神同人一样咧都要受人间嘅苦楚。大家知道嗰啲神都有生育啊、死亡，但系佛唔使，超然咗。所以咧，神本地嘅神系渣过佛嘅。咁所以咧就建立咗个关系，叫主系佛，从就系神道，即系神呢、这个咁嘅观念。咁咧呢个咧就横跨好耐，由飞鸟啦、奈良啦，呢、这个时候咧一大抵咧都系保持住咁样嘅个状况。咁但系中间有好多嘢我哋跳过，因为时间唔敢。但系去到平安时期嘅时候咧，慢慢随住即系大家对本土嘅重视啦，喺对于韩国所谓嘅上大陆进发嘅幻灭啦，因为新罗同唐联合灭咗八制啦，咁转咗去平安时期嘅时候咧，慢慢咧就将呢一个关系扭转，呢、这个神佛集嘅关系咧就调转咗，变成咗主神从佛，即系话对应嘅关系就系话，其实神道教嘅神先系最高嘅，即系更劲嘅。对应翻外地嘅佛咧，就系附属嘅砌落去嘅一个附属嘅关系。咁所以平安时期嗰啲对应咧，其实到最后祭个神咧，其实就系天照大神系顶嘅。即系如果系要祭个神嘅，就系神系顶，而佛咧就系摆次。咁所以喺电影《我是和尚》里面提嗰个日向如来啊。就係話佢見到個酒吧賣酒嗰個女仔，就係老闆娘個女咧，就話啊，好似日向如來一樣咧。其實就係即係喺依個時期嘅佛裏邊咧，最高嘅一個佛嚟嘅，其中一個最高嘅佛，其實就係即係如來佛祖嘅意思。咁所以你會見到日本嘅佛教有除佢同神道又有種種唔同嘅連結。咁所以喺佛寺裏邊亦都有拜神道嘅成分嘅部分。另外調翻轉咧，喺佛寺裏邊咧有拜神道啦，神道教嘅寺入邊咧亦都有拜佛嘅。咁所以依一種嘅情況咧，我哋今日咧叫做神佛混淆啦，或者神佛集合，咁呢个咧就系中间我哋话平安朝以前嘅嗰个演变嘅过程啊。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其实咧，上一集咧都提一提啲听众啊，唔知仲记唔记得啦？上一集讲呢个《新平加物语》呢套电影嘛，咁里边咧都有提过，即系有一班征兵咧喺个山嗰度去集结，咁样去同呢个平清盛去有啲斗争啊嘛。咁里边咧咪出现过一间嘅神社咧，就叫日吉大社嘅。咁其实呢间日吉大社就喺比瑞山上面。嘅山脚嗰度嘅，咁但系比瑞山嘅山顶或者山上面咧，其实就系另一间，即系天台中嘅炎力寺。咁其实呢个咁嘅日吉大社同埋炎力寺，其实互相咧又系一个神佛集合，一个好好嘅例子，系佢哋系互相系有关系嘅，或者亦都可以话系呢一个日吉大社其实系属于呢个炎力寺嘅管辖之下嘅。咁大社佢拜嘅山王权现，咁其实就系一个所谓嘅对应住佛教嗰个菩萨嘅一个咁样嘅神灵嚟嘅。 咁而咧，我哋睇翻嗰个电影入面咧，有一样嘢我哋亦都可以再提一提嘅，就系嗰个参拜道。大家你睇个电影嘅时候咧，亦都知道啦，主角身处嘅荣福寺咧，就系话喺参拜道嘅其中一个寺庙嚟嘅。咁啊，有好多人咧就会喺一啲特定嘅时节咧，就会去游历呢啲嘅寺院啊。咁亦都会扮成一啲平安时代嘅人嘅样子啊。咁就去好似重现翻曾经发生过一啲嘅事件，咁究竟背后系啲咩嘅事件，又或者喺成个嘅参拜道入面，究竟我哋啊可以见到啲乜嘢，而喺建筑上面我哋又可以点样去做一啲研究呢？ 咁其实呢套电影所讲嘅荣福寺咧，其实就喺四国嘅外环县嗰度嘅，咁佢 點解會形成咗一個所謂參拜道嘅其中一個點呢？其實就係喺四國裏面呢，有88間呢，就同又要講返之前嘅某一集啦，這個雲法大師空海，即係呢個妖貓傳裏面嘅其中主角，這個空海大師佢其實就將佢細個嘅時候去過嘅地方咁，將佢連成咗，變成咗一條所謂嘅巡禮嘅路線。咁而空海其實佢最出名就唔係喺四國，咁反而係喺另一個地方，就喺呢個高野山，咁就係本州近住京都嘅南邊啦。咁佢係開創咗呢一個真言宗啦，喺高野山上面。咁佢亦都喺高野山上面咧出現咗一啲嘅叫參拜嘅活動，呢啲咁嘅巡禮嘅活動，直至而家咧都仲有好多人係會，譬如著住一啲特別嘅白色嘅袍啊，咁啊孭住個袋啊，寫住同行二人啊，咁同行二人嘅意思即係同阿雲法大師空海佢一齊，係兩個人咁啊二人同行嘅。咁而喺四國咧，同時亦都係有88間同呢個空海大師有關嘅，主要同真言宗有關嘅寺院啦，咁包括電影裏面嘅呢一間咁嘅榮福寺，亦都形成咗四國自己嘅一條嘅巡禮嘅路線嘅。咁呢個電影其實就係以呢一個咁樣嘅故事嚟做背景嘅。 係啊，我哋空海其實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日本佛教嘅一個傳播者。即係當時我哋話喺即係羅亮時期，空海同最澄兩個佛教嘅，其實都係遣唐使啦。咁因為佢哋去長安道取經，咁翻返去日本。咁我哋話佢哋都係開創咗一個佛教，應該話成個日本面向佛教嘅一個時期。即係大家都覺得啊，佛教先係最強勢嘅時候，又係我哋正話所講神佛集合裏面嘅初期，即係話佛教係壓倒性嘅優勢喺日本裏面傳播。咁所以喺這個嘅空海裏邊咧，即係有一個重要性。另外有一點咧，正話阿 Sam 提到就係嗰個巡禮嘅觀念。咁其實巡禮嘅觀念今日日本都有喺度。我哋話巡禮呢個字咧，其實就係解釋咧，就係有人帶住特定目的嘅一個旅程。咁佢同喺我哋中國文化或者漢字裏面咧就冇乜對應嘅字嘅，因為其實佢同我哋一般旅行亦都唔一樣，因為佢係有一種今次我哋要做好準備，然後去一個地方。咁去一個地方嘅時候咧，要經過一定嘅路線去某一個點度。去一去嘅啫，重点就係你要去到嗰一点，即係特定嘅场所。 即係唔可以搭飛機直接去到嗰一点。 係啦，你要行到去嗰一点。你中间可能经过好多嘢，咁唔緊要你咪经过，但係中间你要去到嗰一点，去完嗰一点之后你就可以走㗎啦。咁嗰个嘅旅程本身係关键好重要嘅。你必须要用咁嘅方法去旅程，然后个场所呢两样。咁同我哋去旅行有啲唔同嘅，即係我哋去旅行啦，我哋食好啊，瞓好住好，都唔系话，我要去完嗰点就可以翻归，唔系咁噶嘛。 咁有啲似，譬如我哋话回教去麦加朝圣，特登要去一去嗰度， 系 其实类似系咁样。 亦都同我哋话喺即系西藏啊，或者今日即系藏传佛教里边好多见到嘅，要绕住某啲地方行啊，要转法轮啦、或者要向住某啲地方要叩拜去完成一个旅程，有啲接近，即系话有一个带有特定目的嘅旅行。咁但系汉文化里面相对咧呢样嘢比较薄弱，我哋比较少有见到有类似咁样嘅苦行嘅人，普通人都会去做嘅事， 都唔一定系要苦行 嘅 系嘛？ 好多都苦嘅，即系佢哋都系要带住一种修行嘅状况去，尤其喺早期嘅时候。 嗱，苦唔苦行咧，就你要睇翻，譬如古代嗰个咁嘅脉络啦吓、古代一个咁样嘅去呢啲，譬如高野山啊吓，或者一阵讲到嘅红野古道呢啲。咁荒芜嘅山上面嘅地方，其实都肯定係好苦嘅，甚至乎係会有生命危险都唔定嘅。咁同我哋而家嘅搭飛機去到转新干线再去转其他车嗰种咁舒服嘅所谓旅行或者所谓嘅朝拜之路就好唔同嘅。 而家就係打卡之路。 係啦。 即係依家啲人就算话扮返之前着晒古装咁样去到做呢个所谓嘅巡禮都好啦，去参拜又好啦，都已经唔再系当年嘅嗰种嘅状况啦。可能真系有一种旅游嘅性质多啲，或者系真系好似头先咁讲吓，只系一个打卡影相啊，着件衫一齐，跟住去上载去啲社交网络入面咁啊，可以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 你会唔会系暗示紧我咧？ 我知 Stan 唔会嘅 ，Stan 系真系特定朝住某个地方去进发嘅嗰种人嘅。咁、好啦，咁我哋咧嗱，啱啱讲咗即系高野山咧，亦都系电影入面所提到嘅其中一个参拜道入面所处嘅地方，咁但系咧参拜道亦都唔单止话呢个高野山嘅，另外咧头先 Stan 亦都有提过啦，红野古道啦，同埋咧嗱，我哋下一节咧再会讲多少少其他日本嘅寺院嘅。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建筑二啦，今晚咧我哋同大家讲日本建筑，亦都会讲咧神佛集合同埋参拜道啊。头先我哋喺上一节咧已经开始介绍紧呢个高野山嘅一个参拜啦。咁其实咧几依山地圣地同参拜道呢一个，其实已经系联合国嘅世界遗产嚟啦。入面咧就包括咗有红野啦，同埋啱啱我哋上一节所讲到嘅高野山啦，以及系奈良嘅吉野大峰呢度三处嘅圣地。咁而呢我哋头先讲过啊高野山啦，咁之后落去呢亦都会介绍下其他，譬如讲下红野古道。咁而呢其中有一个呢头先讲到神佛集合有一样嘢呢，我就之前呢有听过，应该都今日可以借呢个机会问下 Stan 或者问下卓言卿，就係呢我知道日本有一样嘢呢就叫做神公子。咁神公子我感觉系有神啦、有子啦，咁会唔会又系同呢个神道教以及系佛教嘅集合有关系嘅呢？ 系嘅，嗱，首先就讲喺我唔知有 Stan 或者之前都有解释过，之后都会再同大家讲，即系喺一个寺庙里边有好多功能嘅部分。咁我哋话咧，神同人嘅交往咧，其实有三种方式嘅。喺一般讨论里边，第一个就系祭祀啦。咁我是和尚里面有啦，平时我哋都知道做祭祀。第二个咧就系占卜。咁其实你会记得咧，或者有印象，其实好多有占卜啊、许愿啊，即系嗰啲嘅嘢咧，喺一啲神社里边好见到嘅。你会容易见到。但今时今日影相啊、挂牌啊，好多各种各样嘅占卜啊、祈福嘅嘢都会有。另外一樣咧就叫符系，咁啊符系就係簡單就係用水去潔淨，即係當然係有發嘅水去灑落去啊，或者撥落去。咁其實到今時今日，你會喺某啲神社都見到門前要有個水池洗手啊，依個都係依種符系嘅諗法嘅一個延伸嚟嘅。咁所以咧喺依一堆嘅嘢，你會見到其實裏邊咧已經有一啲哇各種各樣嘅唔係好純潔嘅，即係唔係淨係得神道教有嘅，其實各種各樣嘅有啲佛教啊，甚至乎有啲道教嘅嘢都喺裏邊。咁我哋話咧，如果一個神社喺神佛集合嘅過程裏邊咧，喺神社嘅旁邊咧就會建立一座神宮寺去做供奉如來佛或者各種佛嘅一個寺，咁叫神宮寺。咁咧如果係本身係寺院嘅話咧，亦都會喺附近咧建一個神社去做嘅。咁有陣時咧係咁擺。有阵时咧就系内外嘅，即系话内边咧系一个神社，而外边框嘅咧系一个佛寺，都有咁嘅结构。咁总之就系用咁嘅方式将两样嘢系结合。咁但系唔紧要啦，我哋正话都讲过，本地垂直说或者神主佛从说，即系话可能系神道系主家或者系佛教系主家都好，唔知佢哋两个咧喺依个时候咧都系结合嘅。 咁而嗱，我哋如果去翻参拜嘅话咧，咁我谂。依家好多時都係講緊係一啲佛教嘅一啲寺院入面做啦，咁啊啱啱講嘅一啲參拜道都係啦，咁啊而喺呢個紅野古道入面啊 ，Stan 你又有冇親身去過啊？或者好似頭先講咁樣扮做嗰啲平安時代嗰啲人穿嗰啲衫，跟住去啊去 一睇就知佢係平安時代㗎啦，就一扮。 我係有去過嘅嚇，至於有冇穿平安時代嘅衫咧，我就唔話你知嚇。 一定有师傅影个相，一定要影个相。 应该买咗翻屋企。 其实就冇着过，不过咧有嗰啲纸牌咧，咪有个头穿咗个窿咁，你摆个头上，咁样怼个头埋去影嘅相都有，系啦。 嗰啲又唔算啦，唔算有着过啦。 睇听众快啲写信嚟要求 Stan 摆上建筑业网站啊！ 真系冇噶，你信我啦，系咁啦。嗱，我去过呢个红野古道啦。其实就红野呢个地方，所谓嘅红野三山啦。咁呢个三山其实就系分别由 三间唔同嘅神社所组合嘅，咁啊有包括红野本宫大社咧，就近田边市嗰边嘅，咁啊有那智大社啦，就近那智圣蒲啦，咁仲有一间就速玉大社，就近新宫市嘅，咁其实就个范围好大嘅，已经包括咗成个即系和歌山半岛嘅南半边噶啦，咁讲真咧，我就真系去唔得晒呢三个山噶啦，咁就我其实主要咧都净系去咗那智大社嘅，咁而那智大社咧正正又系头先阿卓然讲过嘅嗰一种即系神佛集合嘅一个好明显嘅例子，不过就未至于话同一个殿里边你同时会拜佛同埋拜神道嘅神灵。首先，譬如嗰个那智大社就系属于神道教噶啦， 系 正正喺佢隔篱咧，就系另一间嘅，就系呢个清岸道子啊。咁啊，直头系有个门口通嘅两边。咁呢个就系一个都几明显嘅例子，亦都系令到红野古道呢个地方，其实都某程度就系反映咗呢一种神佛集合嘅一个传统啊，喺日本里边嘅一个特别嘅宗教文化嘅。 咁即系话咧，我哋呢个红野古道去参拜，其实入面就包含咗神社啦，或者寺院，其实都有喺入面。 两样都有噶，其实系啦。不过主要咧，其实就系以神社为主嘅。如果你讲红野嘅古道呢一个咩地方，咁譬如呢一个那智大社啦，亦都你会见到佢嘅所谓啊有几个咁嘅御本殿。咁其实是一字排开，咁啊有六座嘅御本殿。咁其中五座咧，建筑上嚟讲咧比较特别嘅，有呢五座一字排开之后，其实佢嘅外形咧系差唔多一模一样嘅。就咁样嘅形式嘅，而每一个殿咧又会系属于拜唔同嘅神道嘅神啦。咁但系再特别啲就系，其实佢每一个神道嘅神，其实亦都有对应嘅一个佛教嘅一个嘅神灵喺里边去拜嘅。譬如啊，以第五殿为例啊，拜一个天照大神嘅吓，我哋上集有提过啦。咁而佢同时嘅佛教嘅神嘅表现咧，就系十一面观音，就会有一个咁样嘅同一个殿都系有两种唔同宗教嘅含义喺里边嘅。 咁如果呢个你系亲身去睇过噶嘛？咁喺入面嘅时候，其实你系会见到一个佛像啊，定还是见到天照大神嘅神像啊？其实定系两样都会有啊？定系点样嘅咧？真系 嗱，喺我哋话，如果佢系本地垂直说咧，即系如果佢系神，佢个神系转化咧，点都好咧，通常喺寺里边咧就系佛像嘅。 嗯， 即系如果寺里边咧就系佛像，咁但系即系神道，以我所理解，即系如果系一啲神社或者咩，佢未必有一个画像去做拜，即系未必系摆一个画像或者点去俾你去参拜，即系嗰个喺日本嘅神道嘅神嘅观念咧，佢唔系我哋咁样，哇有个形象好具体啊，一个样咧就系乜嘢啦。咁样唔一定嘅、即系佢唔一定嘅，因为有好多讲法，譬如话咧有所谓神隐嘅讲法，你之前讲过，即系话嗰个神系喺度嘅，但系个神隐咗咧已经消失咗， 即系冇样俾你睇嘅啦，其实 冇样睇嘅，同埋咧系已经消失咗嘅，但系你一样系要拜，即系神隐嘅意思就即系已经消失咗噶啦，因为佢已经化成咗好多唔同嘅各种各样嘅嘢，咁但系佢作为一个某一个观念上嘅东西，我哋依然系去敬拜佢，即系咁样嘅一个讲法。咁以我所理解嘅寺庙里边，通常都系佛像嘅一啲部分，咁、但系喺近代亦都有所謂佛像嘅破壞嘅日本，所以其實好多嘢係中間係有變化嘅一個過程。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话呢个红野古道入面，除咗有神社，亦都有一啲嘅佛教嘅寺庙啦。咁头先咧讲到嘅那智大社咧，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系神道教嘅一个神社啦。咁而寺庙方面，又有边一个嘅寺庙喺入面可以见到嘅咧？ 其实佢啱啱喺正隔篱咧，有间清岸道寺啊。咁呢间寺咧就系属于天台宗嘅，都系密宗嘅其中一个宗派啊，亦即系之前嘅延历寺啊嗰一个咁样嘅相同嘅宗派嚟嘅。咁佢就喺正呢一个那智大社嘅隔篱啦。咁其实呢间寺最出名嘅，其实应该咧，我相信如果有睇开啲旅游啊嗰啲咧，一定系会影到佢嗰个咁样嘅三重佛塔。咁而且咧，呢一个三重佛塔咧最出名咧，亦都系啱啱因为佢喺正咧隔篱就系一个咁样嘅那智嘅瀑布啊嘅隔篱。咁通常咧影相咧一定去揾一个 view 咧，去将呢一个三重塔同埋隔篱嗰个巨型嘅瀑布咧就摆埋喺同一个 view 嗰度影嘅。咁呢個呢我都有去過嘅，有去過嗰個塔嘅嗰度下面睇啦，亦都特登再行過少少呢睇嗰個咁嘅瀑布。咁而呢個瀑布呢其實喺當地呢亦都我知道呢係有一種神道教裏面嘅一個被崇拜嘅意義喺裏面嘅，因為即係我哋其實之前有提過，即係所謂神道教都係蜕變自呢種萬物有靈論啊呢啲咁樣嘅思想。咁而瀑布呢正正喺呢一個咁嘅那智呢個地方呢都係對於嗰、那個那個那智大社其實都有一個崇拜意義嘅。 而家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咁喺我哋今集嘅建筑意入面呢亦都可以睇到我哋上载嘅一啲嘅图片啦一啲相片啦。咁亦都见到呢头先啊 ,Stan 呢同我哋讲嘅嗰个那智山清岸道寺嘅一啲相片，亦都见到头先所讲嘅三重佛塔，一个红色嘅佛塔啦，咁非常之靓，亦都见到啊旁边嘅瀑布究竟系一个点样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当然亦都可以亲身去睇一睇，我相信睇落去嗰个感觉亦都会相当震撼嘅。咁我哋头先喺个讲电影嘅时候，亦都有讲到荣福寺，亦都有提到高野山啦。咁高野山头先讲到啊，亦都系有好多人亦都会去睇嘅一个地方啦。咁除咗我哋啱啱喺上一节讲到嘅地方之外，高野山仲有冇啲咩嘅寺院啊等等系可以大家去了解一下咧？ 其实高野山成个地方咧，其实就系充满住好多好多间嘅寺院。其实所有嘢都系同佛教或者系特别系同呢一个嘅真言宗嘅地方有关嘅。 咁电影入面所讲嗰班啊，嗰三个主要嘅角色咧，去到高野山入面读大学， 系啊， 跟住就啊读啲同佛教有关，我哋见到成班剃晒光头咁，我唔知系咪全部都系和尚啦，应该唔系啦。咁但系一齐去读书嘅读佛学嘅可能，咁呢一样嘢又系咪真嘅咧？ 真嘅，其实嗰度就系正正有一间高野山大学。其实呢间大学咧，主要就系训练和尚噶啦，你可以话、或者系基本上系一间佛教嘅大学嚟嘅。 嗱，我哋咁样理解咧，即系我哋今时咧睇我是和尚觉得好夸张，哇！点解有间大学净系读和尚咁奇怪啊？咁我哋应该调翻转观点去理解嘅。喺日本佛教里边嘅宗派咧，即系譬如我哋讲嘅真言宗啊，唔同嘅宗派，其实喺日本嘅观念里边更加多系一种所谓知识嘅体系嚟嘅。即系喺我哋后来有战国时期有所谓兰学，开始有即系话荷兰理学咁。咁但系之前喺由一直咁去平安啊、腓力威啲时期咧，其实所有嘅佛教嘅寺庙咧，其实肩负咁汉学嘅重任嘅，即系佢哋同一时间睇佛经啦，同埋睇汉字啦，认识嗰个后边嗰个观念上嘅各种各样东西。咁所以入去佛寺读书咧，其实正常嘅，好出色嘅人都会入去佛寺读书。咁譬如有个可能大家听过漫画嘅古仔叫一休和尚，一休咧其实就佢本身系王子嚟噶嘛，咁就一定做唔到皇帝，就滴咗佢和尚做和尚，咁就好似好惨。但其实嗰个和尚喺漫画呈现系好破落，但系其实嗰个佛寺喺正式历史入边系重要到不得了嘅佛寺嚟， 地位好高。 系啊，即系简单讲就系一和尚一古仔，知道呢啲咁聪明嘅人咧，其实好多就系佛教徒嚟嘅。所以到今时今日，有一间大学读佛寺咧，喺日本人嚟讲系嘅天经地义，因为佢哋本身系唔同嘅知识概念嘅讲解嚟嘅。 咁啊，嗰班咁嘅和尚，其實佢喺戲裏面都幾特別嘅，我發覺佢哋除咗即係喺度讀書之外咧，其實佢哋平時又會去一啲嘅居酒屋啊，嚇飲曬啤酒啊，嚇食曬煙啊， 學生都係咁噶啦， 佢突然間會變咗啲好似好好世俗嘅人嘅喎。 係啊，然後佢哋翻咗去一個做去書店打工，然後另外一個問佢你升職未啊，即係都係講緊啲好好好平常嘅。 咁不過咧，我去高 野山嘅時候咧，咁我有見到高野山大學啦，咁亦都有去過唔同嘅佛寺啦。不過咧，就講真，我就冇見過嗰啲專係有和尚嘅居酒屋，或者都未見過有和尚拿住支煙喺條街度行嘅。咁我就唔肯定究竟係咪真係有呢啲咁嘅地方啦。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咁如果講高野山咧，最出名嗰間就係金剛峰寺啊，咁佢就係呢個真言宗嘅總本山嚟。咁但係咧，如果講建築上面咧，我又覺得最特別咧，就係上面一個叫壇上騎南嘅地方。咁佢可以話係成個高野山嘅一個核心嘅地方啊。咁佢裏面咧有一座叫根本大塔嘅，呢一個成個塔咧其實就好高，有成40几米喎。咁個外觀咧就同一般譬如我哋見到嘅佛塔咧有少少唔同嘅。佢唔係一個純粹嘅木結構，因為你會見到咧，佢其實大概分咗三層啦嚇。咁你會見到下層佢就係方形嘅，咁就係主要你見到木啦。咁但係咧，佢呢一個下層嘅方形嘅木嘅簾嚇屋簾以上咧，你會見到圓形嘅。圓形嘅係點樣呢？成個有啲人會認為叫做饅頭咁樣嘅形狀，咁就好似一個咁嘅窮龍咁樣嘅形狀嘅上面嗰部分，然後呢就再喺上面呢再出現多一層嘅圓形嘅，咁然後再喺上面再加一個方形嘅屋頂，咁你聽到都好複雜㗎。咁佢嘅名呢一般呢喺日本嘅呢個佛教嘅尤其係密宗嗰方面嘅建築裏面呢就叫多寶塔。咁亦都可以講講其實密宗這個這樣的宗派在日本呢，其實它發展了一些特別的形式，其實由早期的日本，譬如如果我們回去最開頭的在奈良、啊、那些地方呢，你會見到他們那些佛寺一般在城市裡面的平地那裡的，而密宗去到日本之後其實是轉變了一點點的，就是令到日本的佛寺是有一些山林化的，一般譬如就是好像高野山那樣喺個山上面一個好遠嘅地方，又或者又講翻呢個比瑞山嘅延暦寺，都係一啲好偏遠嘅地方。咁呢個都係密宗嘅建築其中一個特色嚟嘅。咁而呢一個高野山另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就係奧之院啦。咁奧之院其實簡單啲嚟講係咩？其實只係一個巨型嘅墳場。亦都係啦，即係有好多參天巨木啊，去遮蓋住啦。你係一路行入去嘅時候咧，就周圍都係樹。咁你見到咧，兩邊咧都係擺滿曬啲所謂嘅供養塔，一啲細細座嘅用石去做成一層一層咁樣嘅冧高佢咁樣嘅，類似一啲紀念碑咁嘅形式。咁佢裏面呢未必係真係有嗰、那個譬如死咗嘅人，佢未必一定係葬喺嗰度嘅，有時係只係一個類似衣冠冢咁地方。咁佢亦都特別出名嘅就係佢有好多戰國末期嘅一啲嘅武士大名，好出名嗰啲啊，最出名嘅譬如一講織田信長啊、明治光秀啊、豐臣秀吉啊、石田三成啊、武田信玄呢啲，全部都喺嗰度有一個所謂嘅墓所喺裏面嘅。咁你見到佢哋即係生前就打生打死，去到佢哋過身之後，其實可能都係喺同一個地方變咗隔離嘅隔離社嚟嘅喎，真係唔知會唔會都夜晚走出嚟啊，又打下打翻場交咁啊。最後亦都要特別提提高野山比較特別嘅就係住啊，因為咧其實有好多間，譬如有大概52间啊，所謂嘅宿坊 咁呢啲宿方呢其實即係一啲寺院，同時佢開放俾一般嘅遊客佢去做可以喺嗰度寄居去住嘅，等於係一間酒店或者係日式嘅旅館咁樣嘅情況。咁佢我就曾經喺嗰度都其中一間叫赤松院嘅都住過一晚嘅。咁當然揀得嗰度梗係有少特別嘅活動啦，就係、譬如佢五六點到呢朝頭早呢就敲鐘㗎啦，敲鐘做咩就叫所有人去曬佢哋嗰個大堂嗰度呢，就去聽下啲佛理呀。咁我都有少少上眼惺忪咁都去到有聽嘅。 少少咗咩 少少嘅。不過呢就講真就去到呢你就唔知發生咩事嘅。唔係因為未瞓醒，係因為佢其實係講日文嘅。咁呢個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活動嘅一個儀式性嘅活動 啦， 一個體驗啦咁樣。 咁今日呢嗱已經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呢亦都有好多關於日本佛教或者寺院嘅嘢其實都未講到嘅，咁譬如頭先亦都有提過密宗啊呢啲，究竟我諗有好多嘅聽眾都會想了解多啲究竟係乜嘢，又或者係喺寺院嘅風格上面呢，原來我哋之後都會再慢慢再同大家講，亦都有好多嘅分別喺度嘅。咁我哋呢下一個禮拜建築二啊，再會同大家講一下一啲嘅寺院嘅，咁亦都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網站入面咧睇翻我哋嘅圖片啦。咁而我哋下一集咧，亦都會帶一套電影嚟，大家亦都可以咧喺呢個禮拜入面抽啲時間去睇一睇啦。就係龍田洋二郎嘅《陰陽師》啊，咁呢套電影都係相當之吸引嘅，咁啊 風格好唔同啊，同我時和尚 冇錯啊。咁呢個慢慢睇咗先啦，咁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再慢慢講啦。下個星期一晚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约定大家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